第二课 Lesson 2 日期 Date 一号 First 二号 Second 三号 Third 十号 Tenth 二十号 Twentieth 三十一号 Thirty-first 一月一号 January 1st 2月3号 February 3rd 11月30号 November 30th 星期日 Sunday 星期一 Monday 星期二 Tuesday 星期三 Wednesday 星期四 Thursday 星期五 Friday 星期六 Saturday 一月 January 二月 February 三月 March 四月 April 五月 May 六月 June 七月 July 八月 August 九月 September 十月 October 十一月 November 十二月 December 一天 One day 一个月 One month 一星期 One week 一点钟 One hour 一分钟 One minute 一秒钟 One second 十五分钟 15 minutes 三十分钟 30 minutes 早上 Morning 中午 Noon 下午 Afternoon 晚上 Night 半夜 Midnight 今天 Today 明天 Tomorrow 后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昨天 Yesterday 前天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半天 Half a day 昨天晚上 Last night 明天早上 Tomorrow morning 上个星期 Last week 这个星期 This week 下个星期 Next week 今年 This year 明年 Next year 后年 The year after next 去年 Last year 前年 The year before last 春天 Spring 夏天 Summer 秋天 Autumn 冬天 Winter